锵锵三人行，很高兴我在香港这个做完奥运节目回北京，头一个见到嘉宾就是郎咸平教授啊，还有咱们中国精英报的这个主编啊唐清健先生，我得找一个专家，要不我聊不过他这经济。所以看见郎教授这奥运，看奥运吗？你 看看看看看， 感觉怎么样？ 感觉激动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 为什么而激动？ 为金牌吧， 为金牌而激动。 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总不能说这个那个吧。 今天要一开头啊，我得给你颁块金牌。 好， 实际也是给咱们锵锵三人行颁块金牌啊。这玩意儿，这个老狼卖瓜，自卖自夸一下。 好， 就是在奥运之前，一般咱们说奥运的经济嘛，先涨后跌。但是奥运之前的锵锵里头，郎教授呢又发出了恐怖的预言， 对， 说中国的这个奥运到时候股票照跌，对吧？ 对，没错。 哎，结果 对， 还真是给你说中了。 对。 啊，志得意满吧， 志得意满。而且在那个阶段好像只有我这么说吧那要冒很大的风险的， 哎、 啊、所以这个走江湖不容易啊 当时我们发表那个郎教授这个八大危机的时候、 哎、去年 是吧，去年、几乎没有人相信、嗯、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。 哎呦，我发现最近他成了一个大仙儿了哈！我看那个，因为我看那亚洲周刊啊，不是南方人物周刊， 对， 这个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如果郎咸平是对，其他人都错，那中央从紧的货币政策非但是下错了药，还是个雪上加霜、落井下石的毒药。 哎，对对对， 这句话是郎咸平抄下来，特别让我给大家念一下。 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我把这句话揣在兜里面，大概八九个月吧，我就要证明我就是对的，别人都错了。你看到六月底，我们企业倒闭了。长三角、珠三角吧，差不多倒闭了30%了吧？ 嗯， 那就是我们去年说过的， 啊、哦，那么你是觉得这个宏观调控出了问题？ 当然， 什么问题？ 因为宏观调控本身呢，我是看到比如说股市泡沫跟楼市泡沫啊，哇，泡沫现在很严重，加上通货膨胀，因此太热了，因此要用宏观调控压一压。可是问题是，你晓不晓得股市泡沫、楼市泡沫的本质意义是什么？不是经济变得更好、更热了，而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。也就制造业呢，从2006年开始呢，已经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，他不想干了，因此很多人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钱拿去炒楼炒股，因此造成楼市泡沫、股市泡沫。 嗯， 那你虹桥的目的呢，就压最后呢，也把制造业本来就已经萧条的制造业，再这么一压，他更干不下去了，所以造成到今年年中呢30%企业倒闭，这个重要原因之一。 嗯，你当然咱们很多这个观众啊就比较关心奥运这个股市。 嗯， 哎，唐先生，你做这经济观察，你有没有发现当时我们觉得，要不说张艺谋说中国人浪漫嘛，我就觉得真是浪漫。我身边就有好多股民呢，他看奥运的时候他那股票就跌到脱裤子了哈，但是他好像中国人看热闹的这个情怀依旧哈，不管过完奥运再说 啊，因为他当时股票已经跌得不能再跌了，因为他那个比如10块钱的股票现在跌到3块钱了，你说他还管他干嘛呀？ 怎么管？纯粹绝望，纯粹绝望。 对对，基本上是绝望了。在绝望的这种状态下，他没有什么希望，所以说也就没有什么。 但是我不懂的就是，你比如说这个奥运呢，我现在看到几种说法。现在奥运开完了，他们说呢，奥运一个说奥运对这个中国经济啊不会有大的影响。 对。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世界规律啊是先这个放缓，然后第二年又会涨起来。 嗯。 但是还有一种观点说呢，就是奥运之后会热一阵儿，但是到奥运的第二年，往往经济就放缓。 是这样，那个就是我们啊，就是那个当时采访过一些专家，他们也讲过这个情况。那世界上的这个有一种奥林匹克现象，奥林匹克现象什么现象呢？就是近代奥运会在举办以来啊，就除了美国，这个它的股票包括房地产市场，不会因为这个奥运会变化以外，其他的国家全部是。都遇到了这个奥运低谷现象， 就是奥运之前先涨， 对，奥运之前 奥运后再 对，奥运之前都是拼命的涨。当时韩国好像是曾经的奥运88年汉城奥运会，开幕前它的股票涨了大概6倍， 那你看我就好了，那你看我们不容易啊，就在全世界都是这种现象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说会跌。 是， 和全世界各国都不一样。中国在奥运之前股价会跌，就是我们节目里面讲的。 那你觉得奥运本身对这个中国经济有带动吗？ 奥运本身对中国经济不会有带动，为什么？中国经济有中国经济自己的规律。举个例子来讲，股票市场为什么当初我这么说？因为股票市场所象征的是未来企业营运的状况。 我们企业这么样的倒闭，你股票市场有什么理由去涨？因为它的规律必定是要跌。那你再往回看，2007年开始，2006年开始，我国制造业已经慢慢进入萧条，而那个时候呢，也正巧就是股市、楼市大涨的原因。 嗯嗯。 因此这，意思说它是经济是逐是一路下滑，并不是因为奥运来了以后，什么奥运后经济是什么什么，不是的，而是奥运不管它，经济在奥运之前两三年就已经开始下滑。所以没有奥运经济的问题，而是只有一个经济的问题，经济就是开始下滑。 你说中国经济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哈，但是实际上现在咱感觉到的好像全世界都下滑呀，增速下滑呀，或者是什么经济萧条啊，一片冷落， 这当然是 这个就跟是不是外界因素对中国的影响？ 那是一部分，也就是说是这个手气不好，什么都碰到了。啊，外界因素也碰到了，我们自己的错误也碰到了，碰在一起， 屋漏偏逢连夜雨， 屋漏偏逢连夜雨， 贫贱夫妻百事哀。 对对，真的是。 对，不过蓝教授有一点就是说，有一点我需要补充的，就是实际上奥运呢，对一个举办国来讲啊， 嗯， 举办国来讲，它对人们的消费信心呢，是有一些变化的，是吧？比如说，你看那个。比如好多国家，好多举办奥运会的国家， 对， 你都能看出来， 嗯， 是吧？它的股票啊，包括它的房地产市场啊，包括它的消费市场， 在中国不是、 啊、都是增长， 在中国不是、 哎。但是我看外国人倒都说咱好话呀，你像这个日本什么福布斯月刊就说，这个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经济效果会促进中国向消费大国转变。还引用什么哪个什么调查部部长山口说呢，这个中国将以奥运为契机在大众当中普及体育，所以至少体育用品市场那这就非常扩大，现代零售、通讯基础设施等行业也迎来快速发展期。包括英国金融时报还讲说是联想啊、海尔啊这些中国公司，那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奥运会打出它在国际上的名头。 嗯， 也包括李宁啊，这一下子火了。 那我再给你一个数据，中国的 GDP 当中啊，就是我们国内生产毛额当中 GDP 当中消费只占35%，而西方各国呢，像这写报告这些国家呢是占70%，我们消费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 啊，怎么差那么大呢？ 差呢，我们的消费是这些国家的，你刚刚念的这些国家所评论国家的一半，就是整个 GDP 当中我们消费只有35%，应该是70%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缺乏，比如说医保的问题怎么解决，住房的问题、上学的问题，当你都解决不了之后，老百姓不敢消费。 哦， 这才是本质的问题。 而且呢，就是说旅游产品呢，这些产品啊，包括行业，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拉动是非常小的， 非常小， 非常小。对拉动中国经济的还是那种中化工的， 当然是 中化工产业的，对的工业 制造业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我们是逐渐萧条的，而且大量倒闭的。你看看这个情况。 而且我也看着一个资料，我才发现说北京那么牛啊，其实在全国这个经济总量当中才占3%几， 对， 还不到4%。所以说你再怎么整，你这奥运带动不了全国经济， 带动不了，带动不了。 嗯， 那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啊，就有种幻想啊，妄想症。哦，奥运来了我们就会怎么样？你想想看，你奥运来了，你跟福建跟广东有什么关系呢？除了心理激动之外，你也有什么实际好处呢？对不对？ 是。 哎呀，所以这郎教授最近啊，我发现又发出这个盛世威严啊，感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呀，对中国经济感到悲观。甚至我看杂志上说呀，人家问他说预测一下2009年呢，你就说以后不预测了，以后甚至改变人生了，现在要这个争取上这个春节晚会取代赵本山了。 对对对， 什么意思啊？要当明星？ 因为大家问我说，蓝教授预估一下2009年吧，我就说我不敢预估了，啊，我也不想再预估了，算了，我也不想干这个教授了，去当明星吧。然后人生的目标过去是要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现在也不想。现在想你刚刚讲的上春晚取代赵本山， 行， 希望赵本山不要生气啊。 哎，你还真有这个明星 相啊，可以啊， 而且这个现在都有那个明星式的助理也很漂亮， 是吧？有很多粉丝，枪枪粉丝也不少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啊。 好，咱们经济学界的赵本山在这儿，那我也给你看点这个花花哨哨的片子。咱不说奥运会这个经济嘛，最近的经济风云啊，咱们给大家来个简介。 在咱们看来，这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不会下滑，不会滑坡的。 我们也希望不会啊。 希望如此。 希望如此啊，我们也希望如此。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过更好的日子，大家都有良好的愿望。 但是就现在这个，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这个股市，奥运完了，他开始关心他那个可怜的股票怎么办呢？有希望，有曙光吗？ 对，是这样。那个我们去年呢就做了一个调查，就是刚好呢就是遇到了一个外资操盘手，就是专门引外资到中国来的。他当时引了大概10亿美金进到国内，然后他当时抄底的时间是2005年的第四季度，当时中国股市900点到1200点，是非常低。我就是说，这个现在呢外资呢，对中国的股市，尤其是这个股市和房地产市场，这个冲击啊，是不可小视的，不可小视。 就是所谓国际热钱。 对对，国际热钱。 他怎么开户啊？ 对，因为他就是 有人头吗？ 对，他用人头，由国内的一些人给他代办的。 代办的， 有很多中介。对， 他也知道玩中国的猫腻啊。 对， 那是最厉害的。 对。 但是你说政府难道不知道这种现象吗？不警惕这种现象吗？ 不是不警惕，他们报道过之后，政府非常关切。我所得到的消息是这样，非常关切。 对。 但这种事情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个事情。 因为是这样，一个国家那个经济发展好的话哈，这个时候呢，热钱一定会来的， 对， 一定会来。当时那个亚洲四小龙的时候，包括香港啊、台湾啊，那个这几个地方，你看看，全部是 而且热钱不但挤急中国，越南经济怎么崩溃的，也是热钱挤急的结果。热钱大量流入越南，哇，炒楼炒股，结果楼价股价暴涨，到最后一起撤出， 对， 把通货膨胀留下来了。资金走了， 对， 结果把25%的通货膨胀留下来了， 对， 老百姓遭殃了，那股价跌，楼价跌。 对， 那现在中国的这个股市这么样的低迷，你的意思，这个国际热钱是个重要的操作？ 哦，那倒不是，那不，因为中国不跟越南不一样，越南想的多得多。 嗯， 那么刚刚这个唐先生讲的是，就是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是存在的。 但是我关心 更严重的问题，还不只说是外资抄底的问题啊，更严重的现象是。有很多的，另外还有很多制造业的资金进入了股市，那么就不务正业了，就是把应该做制造、做投资的钱不投资的，那跑去炒股、炒楼。那么这个现象呢，也就是说叫做回光返照，也象征着中国今年为什么那么多制造业会倒闭，原因就从去年前年开始这种现象已经出来了。所以这么多因素加在一起啊，造成股市泡沫的现象。因此不是那么简单的单一现象，是非常复杂。 现在制造业资金进到股市这个东西啊，还并不是特别可怕。最可怕的是外资抄了底以后呢，制造业资金高盘接手， 对， 那个时候就麻烦了。 什么叫高盘接手？ 就是说，就比如说外资把它炒高到3000点、4000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中国制造业资本 对 开始进入股市，这个时候的代价是非常大。 它还是高价被买的， 对， 它卖给制造业， 对，卖给制造业。 而且我的资料显示啊，我们制造业资金是2006年年中之后开始大量进入的， 对， 因此按照跟你这个资料配在一起的话呢，是2005年他们先进入的， 对， 然后2006年呢再卖给我们的制造业， 哎，那就更麻烦， 哎，就更麻烦，就制造业不但在制造业亏了，这股票也亏， 对，两亏， 做什么亏什么， 两亏，对， 那这是我们这小股民更是这个洪水里的浮萍啊， 是的， 那该做何选择呢？哎，你预测一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是我把就在等吗？ 我要上，我不跟你讲了吗？我要上春晚了吗？我现在最近跟那个化妆师讲。想介绍几个化妆品，我这边弄得面孔弄得好一点，上春晚了，我就不敢谈这个题目了，越谈越可怕。 没有什么利好的因素吗？或者在未来一段时间？ 哎呀，我希望有啊，我们大家都保持一个良好的愿望吧。 哎、 虽然愿望没什么用，就是，但是 哎，我觉得还是有的。一般股市吧，股市的它一个特点就是消灭就是一批散户的时候。这个股市就会好起来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现在那帮就是散户啊，在股市的散户，如果哪一天他们割肉了，割肉出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股市就开始起来了。如果散户不 看见我们吐血了，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在盼着别人去出局。就是从股市里出来以后，我靠，对。 不过这个股市啊，这个当然这方面我们中小股民这方面要注意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的股市啊，目前这么跌，而且大家请注意，从3月份开始啊，有拉市的行为，对吧？救市的行为，但是你发现一救，它跌回来，一拉就跌回来。 有吗？不是最近甚嚣尘上传言什么救市，已经有过救市的行为吗？ 从三月份就开始有了嘛，对吧？ 对， 你们消息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 但是看来这个救市不太 扛不住，因为股市还是有它的基本面，你高兴也好，你不高兴，它有它自己的规律。所以我现在看着股市这么跌啊，很可能啊，就象征着这未来制造业的更大的问题，这是我比较担心的。 我看到有两种观点，就有的经济学家说现在中国的股市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，但也有的人说是能反映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 那这个就是个大题目了。目前中国股市的这种不断下跌的现象呢，就已经反映着中国制造业逐渐衰退的事实。你说它是不是反映？它就是衰退 啊。 对， 那除了股市呢，就刚才说了，还有就房市呢，现在我了解了，这我们关心的深圳房价大跌哈，已经是事实吧？ 不，大跌是平均房价从16000跌到11000，但是深圳高价楼盘依然坚挺， 没跌， 关外跌， 对 啊，关内的中低档楼盘跌，高档楼盘依然坚挺，稍微疲软，但是依然坚挺。 那上海呢？上海我这两天看到说是由什么暗降转明降， 对， 这也是这个规律， 中低档楼盘， 对， 为什么知道吧？因为进入地产的资金很多都是制造业不做的资金进来，他们买什么楼盘呢？他首先买最高价楼盘，因此这些高价楼盘是有资金撑的，等到高价楼盘价格一炒高之后，附近的中低档楼盘随之水涨船高，因此真正的泡沫是在中低档楼盘，所以要跌先跌他们，最后才跌高档楼盘。 最近我看见说上海那边说什么万科什么就便宜10万块钱卖房子，然后还是看见什么潘石屹还逆风涨价，涨了5%什么的，这就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呢？ 现在基本上我了解的情况，现在企业基本上都是开始处于过冬状态。 对， 第一是呢找棉衣， 对， 找棉衣。第二个呢， 然后是 对找棉衣干嘛呢？就是弄现金。 对。 然后第二个呢是减体重，减体重呢裁裁人， 对， 裁裁人，因为这样不消耗粮。不消耗自己的体能啊。 对。 然后第三呢，就是那个再密点绳儿。然后第四呢，就准备冬眠。 那他们冬眠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冻死了。 我们照做节目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北京房地产怎么样？我看见报上信息似乎都是透露出一种要降的趋势，说会有暗降转为明降什么的，你觉得呢？ 是，现在我们的调查呢也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一个量价齐跌的一种情况。 什么叫量价齐跌？ 就是它交易量也下降，价格也下降，就是它降价以后呢，买的人并不是特别多。 焦头烂额。 对， 这是为什么呢？ 这个情况呢，不是特别。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价格它要成为一个市场交易价格，必须有交易量。你交易量一缺乏之后的话哈，你就这个价格就无法定价，所以很多地方比如说西三环有很多人跟我说，他们房价还是2万一平，我说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？这个价格是不真实的，因为缺乏交易。所以由于奥运啊，这段期间呢，让交易变得特别的少，因此房价真正的走势啊，你还看交易多了以后往哪个方向多。如果是买的多啊，或房价会涨，卖得多房价会跌，所以交易要慢慢积累之后，房价的走势才能够稳定，否则你看起来都乱七八糟的，你涨5%，我跌7%，先看不懂原因是什么，缺乏交易量。 是，就是说，而且缺乏交易量啊，是不是会造成一个很多人砸手里了？ 对， 因为我认识一些老板，我发现他们最近面临的问题是不是叫什么这个链条断裂，资金链断，就是到处筹钱，你是不是也碰见这种？ 对，我倒因为在采访的时候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一些比较曾经非常牛的地产商，都现在开始四处的找那个什么，找那个找叫他们叫首席运叫融资官，融资的，就是专门运营官啊，对，他叫运营官， 首席营运官， 首席营运官干嘛呢？就是专门给他找钱，四处找私募给 你。千万不要说他的名字， 对， 只要你一说出来他就垮。 是， 千万不要在这节目说他的名字， 是 很多位置的很多是这样的。 对， 那他这个能扛多久呢？要 那就看宏观调控了嘛， 宏观 政府的态度了嘛。 对， 这个不知道得考多久。 一般情况下，我觉得目前这种情况也是正常。 中国的地产商的资金链应该是6个月到1年，再扛这么久 就扛不住了， 扛不住了。 再大的也是这么挣。 不，我们平均了， 按平均来说 啊， 在那主要是看他资金正不正常了。但平均而言， 另外我不懂啊，你说现在的这个宏观调控啊， 它是不是是通过叫做什么利率啊， 提高利率跟存款准备金率，目的就是让你的资金变得更贵，你不敢借钱。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根本不借给你，钱都拿不出来 啊， 银行你想借钱他没钱借给你。 所以这就是你原来说的，就是说你收紧的话， 收紧 实际无异于这个雪上加霜， 对制造业也是这样子的。 那是放开了又会怎么样呢？ 放开你对制造业，你要目前政委正在做啊，经过我们呼吁的结果，政委正在做，对制造业它可以放开一点，真正过热的部门你要压一下，制造业不是过热的部门 啊， 对不对？所以制造业要扶持过热的部门，比如说 GDP 工程。各地方政府推动 GDP 工程、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、大型国企，这些它是过热的，这个你要压一下。 你像现在美国不是说救市嘛、 嗯？ 救市不就是什么房地美啊、房地美啊？ 对对， 就是这个住房贷款的抵押的这种公司，这政府不是叫金管局，他们叫什么来 着？就是政府， 就是政府了，给大笔钱， 对对， 就给他。 对对，不是这个情况不一样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谈这个话题，这个多得多的， 复杂 多得多，不要扯到这一期节目里面，给他带重点了。 就是说，你觉得这种货币政策或者说是这个金融这个政策，现在应该怎么来运行调整的？ 要分开处理，过热跟过冷部门分开处理，过热部门压一压，过冷部门抬一抬。 啊， 反正这个问题呢，一到地方政府手里面。